展开文学与音乐的对话，呈现一场合家共赏的视听盛宴。6月18日上午10点，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3000平米玉文化展厅，万件正宗和田子玉实价销售，新疆大厦国玉文博馆。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第27届北京国际乐器展正在老国展举办，这是一场乐器的盛宴。汇集了民族乐器，还有不少西洋乐器，像钢琴、小提琴、萨克斯、电声乐器等等。展会共有来自中国、美国、意大利、奥地利、法国、德国等10几个国家和地区约750家企业参展，覆盖乐器制造企业、琴行、文化教育机构等等。故宫博物院清明上河图 3.0 高科技互动艺术展演昨天起正式接待观众参观。清明上河图 3.0 通过多媒体互动艺术的方式，让观众体验到超级链接，从历史知识到文化美学，给大家打造出人在画中游的奇妙体验。明天开始到3号，中国儿童中心将举办六一儿童节主题游园活动，其中大部分项目都是免费的。从明天起，多次承接高规格重量级国事活动的雁栖湖核心岛将正式对公众开放。雁栖湖管委会表示，游客将采取线上预约、线下购买的方式购票，集中乘车入岛参观。这次开放的范围主要包括雁栖湖国际会议中心、汉雀南广场、下园和 APEC 展示中心4个参观点，全程参观时间约1个小时。游客在雁栖湖旅游服务中心进行安检之后，将集体乘车前往雁栖岛。雁栖岛每周开放6天，周一闭馆。今天上午，国安社区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与上海航空国际旅游集团有限公司的战略合作发布会“布局共赢建未来”在北京举行。双方将通过国安社区线上线下社区共享平台与上海旅游集团线上平台线下门店的有效融合，在出境游、国内游、机票、酒店、自由行产品、商务旅游、业务培训、线下活动等领域中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致力于为市民提供全方位的旅游服务。随着进藏游客的增多，布达拉宫游客接待量出现快速增长。为了加强对布达拉宫的保护，旅游旺季布达拉宫采取门票预约分流的制度，每天限制游客数量在5000人次左右。从去年起关闭整改的长白山南景区将于明天重新对外开放，每天进入景区的游客人数控制在3000人以内。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管委会发布消息，从现在开始禁止一切单位和个人进入扎陵湖、鄂陵湖、星星海等源头保护地开展旅游活动。距离2018俄罗斯世界杯开幕还有差不多半个月的时间，部分热情的球迷会选择到俄罗斯现场看比赛。要提醒您，一定要在俄罗斯世界杯球迷 ID 官网上申请球迷 ID， 因为这是进场观赛的必要证件。拿着这个球迷 ID， 您不仅可以入场看比赛，还可以免费乘车，而最重要的是可以免签进入俄罗斯。以上内容是由小姨编辑，小东为您播报的。 延续百年味道的秘制川渝老火锅，匠心锅底，良心食材，小西街80号火锅店。 14:04，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目前呢，北京是处于高温的黄色预警当中。今天呢，最高气温是在35摄氏度上下，尤其呢是天气非常的炎热干燥啊，紫外线非常强烈。外出呢，请您要注意防暑防晒，户外活动尽量选择早晨到上午的这段时间，下午就别出来了啊。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偏南风2-3级兼4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接下来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八七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夜晚的每一声啼哭，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放假回家时的每一道拿手菜，出差前的每一句叮嘱，不管走了多远，不管走了多久，每次回到家，你都会变成一个孩子。住在八七六，越成长越爱家。 欢迎各位来家里做客，下午好，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王维。 今天的这个天儿啊，可是真的够热的。 是的，在阳光下都快化了。 我开着车啊，我那车上仪表盘上显示的38，哎，39还是38，反正就是30多， 就是地表温度呗。 哎，就是车外边的那温度。我的天，我当时一看，哎呦，今天可得。这大太阳忒毒了。 但是说心里话，就这种天儿是可以接受的，也就是说，你看，就算阳光明媚，然后大气的这个穿透力还是比较强的。 哎， 你要是站在阳光下，那一定是晒化了。但是只要有点阴凉，树荫啊、房檐啊，哎，你觉得还挺凉快， 还行。 是， 就说明因为就是空气湿度不是很高。 是的， 15%比较干燥， 是、 啊、干热忍得了啊。到了6-7月份，大家非常期待的桑拿天就会到了。 哎呦， 不要着急。 哎呦， 来啊，今天呢，这个马上明天就是咱们的六一儿童节了。 是的， 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呢 是戒烟。 对，今天也是戒烟日啊。这个小孩子就不要抽烟了啊。小孩子的父母以身作则啊，也要把烟戒了，对您对孩子都好啊。当然今天我们不聊这事儿啊，我们要聊一聊怎么说呢。戒骄戒躁， 都戒了。 就是你比如说啊，好多朋友刚弄了一房子，甭管您是二手房也好，新房也好，你看毛坯啊，或者二手房呢，您可能面临着改造，一上来呢，可能呢会有一些躁动，不知道该从哪儿下手， 或者说想法很多。 哎，这个想法很多的话，就会造成一个问题，不知道该从哪儿开始。 或者说哪方面是重要的，哪方面是相对次要的。 对，今天我们就来通过这一个小时不到的节目，我们来培训一下装修的新手们。 哎， 教着大家理清一下您的思路，对不对？ 其实说心里话，这方面我也不清楚、啊、真的。 我现在慢慢的了解到一些、 啊、真的， 至少有自己的思路了。第一步先算钱 啊，那当然了， 对， 就相当于预算嘛。 对，因为现在没有，所以呢就很好算啊，慢慢攒就有了。 好吧， 如果您有了钱，那需要投多少来放在装修上？这个您得提前预估好。 对，因为一想到装修吧，这大家就会想到很多，比如说，我应该找什么公司来做呀？我软装的钱要花的多一点还是少一点？我的材料是多少钱？工人是多少钱？我买家电啊、家具啊要花多少钱？等等，这些其实脑子里都不是很清楚， 因为不知道人家到底需要花多少钱。 是的， 对不对？今天咱们给大家一个大概的价格区间，让您判断一下，也自己可以算一算到底用多少钱合适。我们请来的是一位老司机啊，这是全包园家具的总经理蔡萌，蔡总，欢迎您。 大家下午好。 刚才我们俩这个不清楚的这些，其实对于像你业内人士嘛，你脑子里应该这杆秤拿得很准。 确实是，因为预算这个事儿在装修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可以说是您在装修之前先掂量掂量那个自己的消费力到底怎么样，然后呢有多少钱可以用来装修，然后呢把这部分费用作为您家未来装修的一个预算金额，然后咱们再来做细分。因为这里边涉及到比如基础施工我要花多少钱，我买主材瓷砖洁具地板橱柜门，甚至要做一些衣柜，我要花多少钱，这些都属于硬装部分的。那硬装结束之后您还会买一些家具，搭配一些软装，包括窗帘，包括灯啊，包括您家可能还要摆放一些配饰品，另外呢光有这些还不够，还要买电器，所以这些费用应该可以统称为一个新家的装修预算。那么您大概规划一下，就是我们在这样一个预算范围内，每一部分我应该怎么样来规划我未来的一个支出。 那这个流程是这样吗？就比如说我瞎举例子啊，比如说好了，我找到全包员了，全包员的设计师呢因为免费的嘛，所以上门先丈量，丈量完了以后，好，我给你算一个，就是所有的这些费用啊，包括拆呀、包括那个工啊、料啊、电器啊、家具，好，都算完了，这个然后我给你算出来，这个硬装的钱是百分之多少，人工是百分之多少，是这么算，还是说设计师要问，夏明先生您打算花多少钱装啊？夏明说 5万。 您是打算啊再慎慎是吧？ 是，再见。 那先问啊，夏明先生您想装多少钱的？ 对， 好，您想装这个钱，我们来算算，我们大概能不能来做百分之多少百，是应该按照哪个去走呢？ 王维老师是这样，其实预算这事儿分为两种，刚才跟小胖聊了一下，现在的装修预算其实一种是分为找全包员装修是一种预算，另一种预算是不找全包员装修，是另外一个预算风格。 嗨， 咱聊哪种？ 听你的这5万的。 我觉得这个全包员装修啊，咱先放一放，因为我这5万可能不够啊。咱先聊一聊非全包员的，对不对？我比如说，我可能还对生活有点要求。咱们全包员虽然样板间非常多啊，但是呢我还希望有自己的一些小想法，我想自己装，而且呢我也想学习一下，跟跟这个流程到底是什么，以后呢我说不定也要加入到这个整个的这个家装行业当中。 好， 哎呀， 怎么样， 这 有抱负有理想吧， 没问题， 圈子这竞争已经很激烈了。 欢迎欢迎，多一个也没关系。那咱们今天聊一聊就是非全包员装修的预算计划模式。那这样是这个方向是这么来打开的啊。首先呢您家是新房还是老房，咱要不简单点先按新房的逻辑来聊。先按新房逻辑来聊啊。那么新房装修的话呢，相对来说您在硬装部分的，就我指的硬装是什么呢，基础施工的这部分费用相对来说会低一些，因为它不涉及到太多的水电还有拆改的问题，所以这部分会节省很多的人工费和材料费。按您家面积来算呢，如果80平米左右啊，这种房子也比较常见了，在北京差不多基础施工这块您预留的一个费用安排每平米啊差不多400到500块钱够了。啊，这不含主材，不含瓷砖洁具地板橱柜门，这只是人工费加辅料费，沙子水泥、胶板材，然后金刚龙骨石膏板、防水，这些全算上，涂料，全算上，基本上一平米400到500块钱，就是80平米呢，这块咱们留个3-4万块钱，够了。 刚刚您说到防水了，比如说我拿的新房，这房子也都400落地儿了啊，各方面看的也不错，包括呢也像咱们原来也教过大家，往墙上泼点水，看能不能搓出泥儿来，如果没搓出泥儿来，这说明还不错啊，墙做的 就不用铲了。 而且防水呢，这开发商也说了，我们这防水已经做过了，可以不做， 但是作为您来讲，您建议我们还是要重新做一遍吗？ 建议还是重新涂刷一层防水，因为家装公司使用的防水材料基本上都是柔性防水材料。有一些开发商在盖楼的时候，它的这个防水材料它偏刚性，偏刚性后期在用的时候，如果您只凭借它这一层防水的话，可能后期会出现一些跑毛滴漏的情况。所以建议您要做一层这个防水处理，这样比较稳妥。另外一个呢，就是比如您家涉及到一些滴漏移位啊，卫生间的水管改造啊，会对原来的防水层造成破坏的这种作业，那您是一定要再做一遍防水的。所以建议大家，因为防水施工并不是很复杂，成本也不是很高啊，把它做上，其实在未来可以减少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这等于四五万块钱，我这所有的钱基本做基建了 啊，都有了。对对， 你就可以等 再攒一年， 再 做其他的。 对，你可以先把基建部分做完。 做完等着。 但是做完也有问题，因为你这个钱好像不够买砖的，所以这房子还得放在这儿等着贴砖， 等着挣钱。 对， 那要是如果买二手房的话，我这五万块钱够拆完的吗？ 拆肯定够了， 够了， 拆够了，但是 线路 基础施工估计完不了。因为一般二手房下来的话，那个拆改就是拆除修复这一块基本就要15000到20000块钱左右。另外呢，水电要重新做，水电全房重新做的话差不多也要15000到20000块钱。所以您那个5万呀，基本上就是把二手房拆吧拆吧，然后水电铺完你就可以继续攒钱了。 那我还有一问题啊。比如说二手房有的也有相对较新的，是2000年之前的啊，我都需要这么做一下水电改造，还是我这个年份左右的，或者根据我的这个房屋质量，我可以不用做，把这笔钱省下来。 一般呢，5年以上的这种老房啊，我们建议 就要5年以上的， 5年以上 就得做了， 就要重新做了。对，因为5年前啊，很多5到8年前吧，很多这种水电施工啊不是很规范。有些那个老房我们去现场看啊，它那个比如咱们就说走线吧，线都不加套管，直接就埋在墙里。这种都是会有比较大的这种安全隐患的，时间长了它容易短路啊，那个造成跳闸。所以这种情况我们建议还是要把水电部分做一个重新的一个布置。 那其实还挺简单的，回去先找那个咱们的电箱，把电箱拆下来一看，套着管呢，行，我这个水电做的还凑合。 一个是电箱，一个就是把墙上那个面板拧下来，看看里边它穿没穿管，走线的时候，还是从墙里直接就，有些是从墙里直接就杵到暗盒里了，还有一部分是套了一层蛇皮管。那像这两种情况，其实都是应该把它铲掉， 重新弄一下 做的， 主要是水电这方面的。 对， 好。那接下来行，我这过了一年了，钱攒的差不多了， 攒的差不多 了，又攒了5万块钱。 那基本上可以开始硬装部分了。您可以把这房子相当于装到精装修状态，但是把家具啊、电器啊、灯啊、窗帘啊、配饰啊甩一甩，再攒一年钱。那么接下来 你就攒着吧，等攒着攒着。然后一会儿蔡总说了，我觉得你这个防水和线路吧，得再重新做一遍。 5年过去了。 来，接着说。 对， 可以。 那么基础施工完了以后呢，您这个时候您就要规划主材类的这些产品预算了。比如说瓷砖、洁具、地板、橱柜、门，包括您是不是还要做衣帽间，还是买成品衣柜。包括您家要不要做这个吊顶，对吧？还有就是因为厨房卫生间肯定涉及到这种铝扣板吊顶嘛。那么这些预算您要提前做一个规划。那么其实说到这些主材类的产品啊，其实对于消费者来讲，有些时候确实挑花眼，很难选出适合自己的产品。为什么这么说呢？举个例子，瓷砖便宜的一平米60-70-70-80块钱，贵的一平米3-4千块钱。地板呢，基本上便宜的100多块钱、200块钱，贵的也是几千块钱一平米。洁具同样也是便宜的，一套就是花洒、龙头、浴室柜、马桶这一套几大件下来，可能3000多块钱。 也有贵的，光一个马桶几万块钱的、对吧？那么这种时候呢，咱们怎么去选？其实这方面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讲呢，就是大家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就是我这个上下差了十倍甚至十几倍的价格到底有多大的差异。我可以这么跟大家说，除了视觉效果和使用体验以外，其实满足基本的使用功能来说都够用，啊，包括现在比如像洁具吧，咱们很多时候消费者比较迷信这个国外品牌或合资品牌，其实现在跟大家这么讲，我们很多国产品牌的洁具产品做得也非常好， 是， 就是大家不用说盲目的崇洋媚外。那么这一部分呢，其实咱们做到心中有数去规划就好了。那么给大家一个预算范围的参考，就是在买这些材料的时候，您要把更多的预算啊放到一个是瓷砖上面，瓷砖所占的这个比例是比较大的。如果您家全部铺砖的话啊，您要是说全房我铺地板，那是另一个疗法了。您要是全房瓷砖的话，那么这方面预算您要多规划一些。另外一个呢，就是橱柜的预算要多预留一些，因为橱柜属于定制类产品，一般呢那个咱们做完以后后期轻易不会去更换它。再一个呢，橱柜属于板材类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千万不要在这个环节上省钱，因为太省钱的话可能会用到一些这个环保系数不高的板材，用在您家可能会带来这种甲醛的污染，所以橱柜呢建议大家选一些就是一定要留够预算去选。那至于后期的像这种洁具，刚才说了，其实选一些性价比很高的国产品牌就可以了。您要如果有更高的要求啊，可以配一个这个智能坐便， 对，就那个盖儿是。 对，或者智能坐便，您如果觉得还是太贵的话，因为现在最便宜的国产的智能坐便可能也得要三四千块钱，啊，那您要觉得这个还贵的话，您就买一个普通坐便配一个智能盖儿，基本上2000多块钱也能搞定。所以就是类似这些，留在未来那个提升生活品质方面的预算，咱们要做一些预留，因为我们经常看到有这种情况，就是比如说我开始装修。我想花20万，我把这些东西全含了，连电器、窗帘、灯，我全部放进来，20万我就可以拎包入住，直接开始我的生活啊。但是装到最后，有的人会花到30万， 对， 有的人甚至会花到40万， 对 啊。为什么呢？就是在装修过程中没有做好预算的一个统筹安排啊。比如说刚才说了瓷砖有很大的差异，那包括厨房也一样，厨房我们买一个洗菜盆的话，便宜的几百块钱搞定了啊，单槽的这种不锈钢的大盆还挺漂亮的，那个几百块钱就能搞定。那我要买一个进口的某某某品牌的，可能要大几千上万块钱，但是我们有时候呢在装修过程中没有预算概念的时候，就会容易今天我逛建材市场的时候发现，哎呦这个真好，我买这个吧，不就多了这点钱吗，别的凑合凑合就完了。但后来买了这个之后发现，哎呀我这个它装在台面上，这个台面还应该再好一点， 它是一个连锁反应， 是啊， 换了台面再想橱柜，哎呀橱柜不行，橱柜这样的话已经配不上了，我再把橱柜提一提，橱柜换完以后发现那个卫生这个厨房贴的墙底砖又不合时宜了，我再做一个调整，这样预算就越调越高，越调越高，越调越高，啊，所以我们控制预算是要有一个整体，有一个换句话说叫大局观，您准备花多少钱装修，然后咱们再做一个细分，做到预算的一个精打细算， 其实我觉得呀，家里边这一块的这个花的钱呀，可以分两块，一个是比如客厅卧室这些公共区域啊，这些区域咱们算一块，因为它的地板啊什么的都差不多，大家甭管您装地板也好装砖也好都差不多，卫浴和厨房这两个算一块， 对 吧， 对， 那大概得多少钱，就是比例得有多少，比如说我拿10万块钱，这个大概怎么分， 咱这么说吧，基本上卫浴的花费占到全房装修的费用大概在60-70%， 这么高， 会在60-70%、为什么会这么高呢，举个例子啊，厨房有橱柜，有电器，油烟机燃气灶，对吧，有吊顶，不管是铝扣板吊顶还是石膏板吊顶啊，那么有水电，有砖，有铺贴， 然后还有基础的这个水电改造的施工啊，它这些都算上以后，它占整个一个房子的装修预算的比例是非常高的。因为装修就是厨房卫生间花钱多，你要是客厅卧室除了刷墙铺地以外似乎也没有别的太多的这个工程量。 基本上也就家具了，而且这两个地儿特关键。 对， 你稍微这儿省点那儿省点啊，可能省的就是以后的麻烦。 是， 对， 比如说我们家那个现在那个台面啊，有一边两边嘛，它是一个长条形的，两边有一边是我们后来做的，当时选的基本上都是我们比较满意的比较好的一些东西，就像蔡总说的，一开始我们不是先从盆开始选的，我们先从水龙头开始选的，去看了各种国内的国外的，后来我们相中的是国内的一款，巨漂亮新款，说哎呦多好看，你说这个就买这个了，买完之后推荐那盆啊，我们你看水龙头都买这么高档的盆，我们怎么也得换个好点的，这有面积大的特别大的这盆，旁边人家还送那个晾碗的那个容器， 小架子直接可以扣在那上的， 而且人家那个滴漏啊，就是那个过滤的那东西啊，有好几层，说你保证下去的一点东西都没有，一点杂质都没有。 多亏你没弄边上直接带搅拌的 啊，没有，我就怕塞的时候把手也塞进去，我就没要那个。我一看，哟，这好哎，好，再来这个。后来看台面说，哎，人家说您这个您要选这个的话，建议您选这个台面，和您整个的这个风格特别搭。后来不过我也庆幸啊，人家。说的是对的，就是那种不锈钢的，它跟那个洗菜盆什么的是做成 一体 了， 对， 你就不用担心往底下渗水，现在一点这个问题都没有，我这半边自己做的没问题，但是这半边开发商送的现在已经开始裂缝了，对，肯定是当时也不是说特别的好吧，但是当时开发商也说了，我这个是有三四千的装修呢，每平米至少啊，但我就觉得肯定在这方面啊。稍微的有点偷工减料，或者说呢他可能没太重视，漂亮是漂亮了，但是之后可能会有问题， 对， 而且您换起来很麻烦，您整个台面要全部换掉， 对， 卫浴就更是这样了，咱们说那个滴漏，你要买一个带品牌的，买一个好的，如果要是买的不好的，你就天天那盖儿您就得敞着， 对， 您就等着它味儿出来吧， 不用，我送你一个盖儿不透气儿的盖儿，你只要不在就盖上它。 我也有那个洗澡的时候你不得把它挪开吗、 对对对， 你那个要换的话你怎么换，你得把墙凿了，防水还得重新做， 对， 所以这些不起眼的东西可能是最重要的， 对， 大家要关注，来吧，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咱们接着聊这些装修的经验。 这全包园这广告啊是不是渲染成分忒大了， 你挺关注啊，要装修啊， 听着挺动心但还有点不放心， 实木家具智能卫浴环保第一，配饰齐全，只要999一平米， 这么便宜做梦了吧， 全包圆儿不忽悠的环保整装，超高性价比就是这么便宜， 肯定没好货， 别矫情，咱俩在这争论没意义，400-606-8866，咱打电话问 400-606-8866，我还就不信了，这就打， 详见店内活动。 禀夫人，我本住在通州的城边，家中有屋又有田，生活乐无边。 谁知那唐伯虎？ 别抢话，生活乐无边，可装修太麻烦。 那可怎么办？ 谁知那全包园，他整装太划算，一价全含省上千。999一平没遗憾。 999一平，一价全包园，还能没遗憾？ 设计费不收，大牌环保建材任意选，精细施工，手机客户端实时指控。 听着挺靠谱。 别抢话，还没说完。80平米就8万，实木家具都配全，灯具窗帘也包圆，还送家电好多件。 那么上哪儿找全包圆？ 400-606-8866，选全包圆装修，不止材料环保，钱还省了不少。 真的是省钱装修， 装修省钱 必备良药。 400-606-8866，靠谱省钱，全包圆。 详见店内活动。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10天自由，行程增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20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还有一个要在就是房间里面吊装一些设备， 嗯， 所以这些一定是要在就是改水改电隐蔽施工阶段的时候就把它该做的设备做上去，该走的线都布置好， 嗯 啊，那个当然了，新风现在分两种啊，一种就是刚才说到的我们要坐在吊顶上面的，把设备埋在吊顶上面的这种新风系统， 嗯， 还有一种新风现在用的也比较多了，就是您家如果装修完以后啊。都可以用到，就是它是在您家窗户上开一个进风口一个出风口， 嗯， 然后在房间里面放一台比这个空调室内柜机稍微小一点的这么一台设备， 嗯， 就可以实现这种换风，这种新风系统相对来说简单一些。 嗯，那还有一种都在那个踢脚线边上的，就脚底下的那种， 哦，就是从底下地下冒出来的， 哎，对对对 对 对，嗯， 对，那种也有，那种现在有一部分是有些开发商会配这样的新风换风设备。 嗯 啊， 嗯，好，这个说完这个设备了，咱接着回到咱们的瓷砖啊、装修啊这些方面的啊，主材已经说完了， 嗯， 刚刚跟您大概的说的一个比例啊， 嗯， 卫生间加上厨房可能要占到您装修份额的60%-70%， 60%-70%，对 对 对， 然后其他的地方呢，您可以依据您的这个什么，然后再分配您的比例。 对，当然这个说的是硬装费用， 是的，硬装的费用 含家具这些， 是的， 啊，差不多6%-7%吧。 是的， 嗯， 啊，接下来再往下走，这装完之后，其实好像大块的钱已经花的差不多了，嗯， 对， 是不是就可以进入到软装了？ 除了厨房卫生间以外呢，其实客厅和卧室大家还要有一个选择 哦， 啊，比如说。我们说到这个门，室内门分为很多种， 嗯， 就是您选择什么样的，比如厨房卫生间湿度比较大的这样的空间，您可以选这个铝镁合金门， 嗯 啊，也可以选实木复合门， 嗯 啊，也可以条件更好的还可以选实木门啊，看您选什么样的产品。然后居室门呢，其实像客厅啊、卧室啊的门，其实现在主要分为就是实木复合门， 嗯， 或者是纯实木门， 嗯 啊，那实木复合门呢也分为这个烤漆门和免漆门两种，然后看您怎么选。嗯，相对来说，免漆门的费用会低一些， 嗯 啊，但是它就没有这种油漆的质感，还有木纹纹理的质感了，它的表面是这种，类似于 PVC 的这种贴面层， 嗯 啊，那么实木复合门、烤漆门呢，就是分这个。白漆门还有或者是混油或者是轻油门，就是显木纹的这种门， 哦， 看您喜欢什么样的风格。 嗯，光门都这么多选择。 对对， 哎呀，好啊，行， 然后 门也可以选择布安，装俩帘儿也行， 可以 框安上就好。 对， 可以。 另外呢，嗯，门还分为平口门和T口门。嗯，其实这个也是有一些区别的。那T口门相对来说隔音更好，啊，因为它的密闭效果好，但是它的这个制造工艺包括安装工艺要复杂一些，所以它的价格会比平口门要贵。那么常见的就是这种平口门，啊，然后另外呢，现在有些品牌还推出了这种带这个磁吸功能的，叫磁吸门，就像冰箱门一样。 更高级了， 啊，对，它的密封隔音效果会更好，嗯，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自行这个搜索一下， 哦， 啊，其实门的分类也是比较多的， 嗯，回来可能电吸门也都出来了， 电吸门， 哇， 对， 朝着车走呗， 对 对吧， 对， 嗯， 然后客厅卧室呢，其实大家在选择的时候，比如说客厅您是铺地砖还是地板， 嗯， 对吧，那地砖其实现在也分为抛釉砖比较普通的，另外还有像咱们市场上见的比较多的所谓的微晶石啊，那么包括微晶石还细分有这种什么石材系列呀、玉石系列呀等等等等， 嗯， 然后您要是再高端一点也可以铺天然大理石啊，这个相对来说它的造价也会高一些，它的， 嗯， 但是它呈现出来的质感和效果也是普通瓷砖没办法比拟的。 是的，是的。 啊，那个另外呢，卧室其实也是涉及到地砖还是地板。那么地砖不用说了，刚才说了那几种情况。那么涉及到如果是地板的话，它会有强化地板、实木复合地板和实木地板。啊，那么实木复合地板呢，又分为三层实木和多层实木两种。啊，看您怎么选择。那最简单的打理起来最方便的肯定是强化地板， 包括它的防潮系数、耐磨系数这些标准都非常高。但是呢它的这个表面是属于印刷贴面，它只是印刷了木材的纹理，它基层呢是用木屑那个热压而成的，那实木复合地板刚才说了三层和多层，它其实都是实木的木质，包括表面也是实木皮，那么这个也在于大家的一个选择。那纯实木地板就不用讲了，它是通体一块整木头，它的这种木材的质感，包括您踩上去的脚感也是不一样的， 好， 唯一的问题就是，哎呀，打理， 多费劲啊！ 倒也不是说费劲，就比如说，它你不擦它，过几天脏了， 是真脏， 是不是要打个蜡呀？或者说你得拿湿布擦呀？ 而且这种东西啊，就跟女人的皮肤一样，你要不管它吧，你可能一天两天看不出来什么 啊，对， 一年两年吧也看不出来什么。但是你要过的时间稍微长点啊，经常打理的，和您从来没打理过的， 对，有差距， 差距特别大。 对， 是的， 会有， 真的就跟您盘那串儿似的，有的串儿您就我一开始什么都不管啊，就放在那儿，我也不盘的，我也不怎么弄，或者呢，我可能也不按照你们的规矩，我不戴什么棉线手套，我直接上手就盘了，我这手油啊，哒哒哒盘完之后黑乌漆嘛黑的，但是人家那个完全按规程走的，我先用棉手套先弄它仨月，再等它抛光抛了一定的程度了，我再用我的手弄，而且定期我要清洁，人家出来那是发亮的，有的我原来去朋友家，人家那地板，哎呦看上去。人家说，我说，哎呦，我换个鞋吧，啊，不用不用，进来吧，实在不好意思进去，太光亮了，特别好。我说，哟，你们家这地板真好，看着跟，就是一看就不像是新的，但是呢，就显出那种旧的光彩出来，我就回去看看我们家那地板呀，真的是就可以不要了。 没事，习惯了就好了。 确实习惯了，后来就忘却了啊。来说完了这个，算是硬装部分了， 对， 接下来就该软装喽， 该买家具了。对， 窗帘啊什么的这些也都该定了。 灯， 对，对。那么家具呢，其实按照材质分类啊，一般分为三种：板式家具、板木结合家具和纯实木家具。这个根据您的消费力，您自己有一个判断和选择，选什么样材质的家具。那么根据风格来分呢，现在一般有这种现代简约啊，然后这种简欧啊。简美啊，美式啊，包括中式啊，新中式啊，这些大家可以在市场上见到非常多的这样的家具类的产品。那从它表面的这种材质纹理来说呢，有这种比如板式的贴皮家具，那个贴一个木皮在上面，但是它属于板式家具。那么还有这种板式的烤漆家具，比如我们经常在市场看到的五颜六色的这个非常光鲜亮丽的家具，它表面是烤漆。那个另外呢，还有这种实木纹理的。那实木纹理的还分为那种开放漆和封闭漆两种工艺。开放漆就是您摸能摸出木纹，它带气孔的这种木纹的质感非常好。那封闭漆就是摸上去平平整整一个光面，但是它能看出木纹的一个效果。所以这些其实在选择家具的时候呢，大家更主要的还是根据自己的消费力啊，有一个建议就是，能买实木家具就不买板木结合家具，那能买板木结合家具就别买纯板式的家具啊。几方面原因吧，就是从环保特性和它的物理特性两方面来说，那肯定是实木家具它的甲醛含量是最低的。那个板木结合相对要高一些，板式是最高，因为它全部都是碎木屑热压而成的，含胶量也非常大。那么还一个呢，从它的物理特性上来说，最结实的肯定是实木家具，因为木材本身它的质地包括它的连接牢靠系数是最高的。那板木结合家具呢，就是它会在一些连接的位置使用这个实木框架，然后在一些表面或者非受力的这些的位置使用一些板材啊，它的成本相对来说低，但是它的这种造型比实木家具要灵活多变一些。那么最便宜的其实就是纯板式家具。纯板式家具呢，其实刚才说了环保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它的物理特性相对后期在使用的时候啊，您装好了摆在那儿就摆在那儿了，您千万别搬。您说我搬家想拆了再装上，基本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 装不上了， 装不上了。对，对，所以这个是家具。那么涉及到家里面还要比如灯 和窗帘、啊，这些其实大家根据自己最后的一个预算范围再去选择吧，因为它太靠后了，太靠后期了。但是我们的建议是您把大头的预算肯定是放在装修硬装上面啊，然后我们在选家具的时候可能根据装修我们投入会有一些调整，然后呢最后这几大头都花完了，最后剩下窗帘剩下灯，您就看看您的预算的这个范围，然后再去定。因为现在呢最后剩的这个电器的预算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控制的，因为一来呢现在电器的价格相对来说比较便宜， 是， 对，选择面非常大，然后再一个呢购买起来非常方便啊，很多电商平台就能完全就把它这个从下单到送货全搞定了， 包括多少天之内它还可以退， 是， 对， 这还不错， 对，所以就是其实整个装修做下来呢我们认为控制预算最困难的应该是在硬装环节，尤其是在主材这个环节，所以刚才说的瓷砖洁具、地板、橱柜、门，包括您后期如果做衣柜的话，那么这些材料的一个预算安排您要根据您自己的一个消费能力来做一个综合的考量啊，因为确实它的价格相差幅度是比较大的，其实我们说白了100平米这个的房子花15万也能装下来，花50万也能装下来，我也见过花150万装下来的，对吧，都是100平米的房子，它能有这么大的差异，但是其实咱们最后到使用功能上来说又有多大的相差呢，也并没有，更多的是一些感官还有触感上的一个质感的一个区别，整体效果的一个区别，但实际上用起来房子的功能也就不过如此， 对， 都是相似的。那您如果说其实预算不是很充裕的话，建议您在一些功能产品上面增加一些预算的安排，比如说刚才讲到智能坐便，比如说您未来给厨房配一个好一点的吸油烟机，对吧，这样在厨房做饭的时候不用经常被油烟困扰，而且打理起来会非常方便，比如说您配一个档次好一些的这种花洒和龙头，因为这是每天都会接触到的物件，而且它会给你的生活增加很多便利，您说晚上回家洗个澡，这要么就是花洒出水量小，要么就是用起来不是很方便，也不方便去调节，那后期再换的时候就不好换了， 是的， 所以这些产品我们尽量把它一步到位。另外还有一个关键的内容就是热水器，热水器您是用电热水器还是燃气热水器，对吧，因为涉及到电热水器可能初期我们要在卫生间里预留一个安装空间，要走线、走管，那如果是燃气热水器呢要在厨房里面预留安装位，包括要考虑到现在燃气热水器基本都是强排烟，您家有没有这个排烟的管道或者可以通风的窗口啊，这些都要考虑到我们装修的范围内。 对，就是有时候装修啊一定要接地气儿，千万别老在网上看那些图片啊，看完了之后我觉得是也看完之后哦好美好美，但我觉得那个都是人家家不是您家， 对， 您可以先列一个频率表，比如说我在哪儿出现的次数最多，这一天之内，比如说我可能在厨房出现的次数多，我用这个灶台用什么这些比较多，好，我把重金花在这儿， 对， 比如说我每天都要洗三次澡，那您就是吧，弄一特好的花洒， 对、 就像天空下起了雨一样， 没错， 好，这个有的朋友已经看到了那个我们的装修流程了，您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装修这两个字就可以了，谢谢蔡总， 谢谢 谢谢，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接下来是开心茶馆，明天见喽， 欢迎收听易购时间。节目的一开始呢，先各位来说一个消息，前段时间呢我们举办的八块三和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的活动，没想到是得罪了不少的朋友，很多朋友呢都打来电话来质疑活动的真实性了。你像手机尾号是6687的雷先生就说了，这市场价呢是3180块钱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500就能买一箱，然后还送一箱，又送1400的话费，算起来一瓶是8.3块啊！我一听赶紧打电话吧，结果电话接通之后告诉我说活动结束了，我看见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王先生呢也说了，正开着车呢，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是8.3块一瓶，好不容易找好地方停车吧，结果你们跟我说活动结束了，你们这是搞什么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呢就让我们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